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1, 2, 3, 4，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现在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在这儿呢，跟大家同样的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哈。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因为很开心呢、因为今天我们来了三个美女， 哎，没错、 你是不是应该比我更加开心？ 我 好了，那我们闲话少说，继续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收听收看方式啊，因为要共享一下，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的开心。首先呢，各位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也就是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与此同时，视频的方式会更加的吸人。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去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的直播间按钮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今天到底有怎样精彩的内容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没错啊，这个推荐各位使用我们的手机来在微信客户端上收看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但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OK， 那接下来啊，给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三位人美歌甜的小姐姐。 哇，我们的留言区是不是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给大家送花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准备好给各位送花啊。这个我们来依次介绍一下，由左至右啊，这个哎对啊，左边的这位啊，最这个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用最不太好，是吧？ 对，都是最、 对，都是最啊。这个我们三位可爱的姑娘来给各位做个自我介绍吧。 one by one。 大家好，我叫肖瑞。 肖瑞欢迎。 大家好，我叫杨轩。 欢迎 杨轩。欢迎。 大家好，我叫孙世宁。 孙世宁。欢迎。 对，可能这个刚刚节目开始啊，这三位还稍稍有一点紧张。 还没有放得很开哈。 对， 但是没有关系， 跟你们三位交个底儿。其实我们节目呢是一档非常随，不能说随便吧， 我们是一个非常正经、非常大型的原创真人秀。 完蛋了，你这么一说完一会儿更不会说话了，我告诉你。 其 就是一起放松聊天，然后跟大家分享音乐的一档节目了。 对，没错啊，这个简单来跟各位说说我们今天到场的这三位嘉宾啊，这个、我们的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 对，肖瑞啊，来自于我们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厉害了。对，然后我们的孙世宁呢，这个来自德州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嗯，这更厉害，这个我告诉你啊，对，这个德州农业大学啊，不是山东那个德州，是美国那个德克萨斯州农业大学，特别厉害，对对对对，不是扒鸡那个。 很厉害，两个都很厉害。 对没错啊，然后中间的这位啊，这个要着重的介绍一下，可以说是两位这个今天到场歌手的经纪人啊，杨轩同学，对，金牌经纪人杨轩同学。 要不经纪人先来聊两句， 妈聊两句， 妈聊两句， 聊两句，聊两句是什么呢？ 有点懵，要不先从你的角度跟大家就是 介绍一下， 推荐一下两位、 嗯、 对对对啊。就是我右边的这个呢，其实是我的前同事，当时我们一起工作、啊、我真的是出身于一个经纪公司，不好意思， 哇， 然后可能天生带这种气质了吧。 嗯， 然后他是我的工作中认识非常好的朋友、嗯、然后他毕业于 King's College， 然后学的就是传媒方面，所以很有才华，然后包括新闻、啊、 怎么感觉你在这儿做相亲节目。 那个各位网友们，如果要是对于我们屏幕当中的三位美女感兴趣的话，都可以。 这可能有主了，这个有主 吧？那中间这位呢？ 啊，中间这位经纪人， 这位就是比较尴尬了，可能。 对，我们的 C 位经纪人， 没关系 ，C 经纪人 ，C 位了。 然后我的这边的这位朋友呢，是我从初中到现在的铁磁、 哦，对我们认识很久了。 嗯、有初中就是 bestie 那种。 对， 然后他就上大学的时候就离我而去，然后我们俩一个学了文，一个学了理。 但我一直在想你。 天哪！ 天哪！塑料姐妹花，我的天哪！ 天哪！ 永远不分家。对对， 欢迎大家见证我们的塑料姐妹情。 好，那我们将用整期节目来见证三位的塑料姐妹情。 有多塑料是吧？ 对，这个 好的。 其实我跟中间这个 C 位经纪人啊，这认识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只是简单知道我做了一档音乐的节目，但是不知道我这个节目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多一二三线的明星来到这个艺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之后，有的这个比较聊得开的啊，这个或者是说心地比较善良的啊，这个对我们的坑呢可能就自己掉进去了，自己就给填满了啊，会感觉比较稳妥，然后之后会再来，然后这个掉进坑里摔得比较惨的，那之后就再也没来过了。 是不是连微信都不发了？ 所以我们是一档大型的挖坑类节目。 对，这里就是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啊，挑战新歌声啊。 是的， 刚刚都是跟大家开玩笑 的 话啊，这个毕竟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三位啊，都是这个不管是从哪方面来讲 呢，颜值实力俱佳的。 对，没错啊，颜值实力都是俱佳的。今天呢也会给各位带来四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闲话少说啊，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对，先声夺人，来听一听我们三位人美，不对，两位人美歌甜的小姐姐啊。 第三位也很美了。 对，没错啊，这个给各位带来什么样全新的体验。如果您现在没事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给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孙世宁给各位带来的这首叫做《雨爱》。 哇哦，一起欢迎《雨爱》来听。 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你我安静的抽离，不忍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爱里，真希望雨能下不停。 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雨滴，我现在特别希望能下一场雨。 真的，这前段时间北京的大雨没下够啊。 现在不是又不下了吗？ 哎，刚刚这个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孙世宁小朋友的这个、这个雨爱啊。 雨爱，很好听的一首歌。 对，虽然可能刚刚开唱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紧张啊，但是后来的这个发挥丝毫这个掩盖不了他这个甜美，不对，甜美去了，人美歌甜的本质。 正是应和了我们的主题哈，但我觉得其实这个会带一点点的质感，就是可能这个女生会比较的感性的那个部分也在这个里面，就不单是那个歌甜了。对对对 对，看看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个有人说，这个主持人晚上好啊，这个然后这个苗说今天正式出道了，然后说这个 C 位经纪人 哦， 刚刚在夸我们的经纪人小姐姐啊， 嗯， 对，然后、还说啊，这个虽然出了点小状况，但是丝毫不影响嘉宾甜美嗓音的发挥，然后人家说另外两位嘉宾肯定感到压力山大啊，让我们一起为三位嘉宾打 call。 哇，看来今天大家的这个互动还蛮好，而且自动出现了为我们现场进行解说的朋友啊， 现场解说可以了。 对啊，你看他不是说吗？你看这个中间可能，然后但是丝毫不影响，怎么怎么样？对对对，边听边点评也是一个新的技能。 哇，这可以了。 嗯。 哎，那第一个问题问一下我们这个甜美的经纪人同学啊，突然被 Q 到， 有没有很惊喜？ 哎，跟这个世宁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朋友，然后你是从什么时间得知他可以就是唱歌唱得这么好的？ 哎呀，我们两个好像从初中就去 那个时候流行 KTV， 对对对，然后我们两个还 现在这个时候也流行 KTV 啊， 但是现在就是 好像我们离得很远的样子。 说完了之后，我恍惚了一下， 然后因为。就是那时候娱乐更少，因为现在娱乐的选择很多嘛，大家可能就不选择 KTV 了，或者就移动练歌房乱七八糟的。然后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我们会隔三差五会约在那边，约在 KTV、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一起唱歌嘛，而且我们两个那个时候特别喜欢那个买唱片，然后 黑胶的还是 CD？ 不不，就 CD、因为那个零花钱其实那时候 蛮多的。 这个可不敢说，蛮少的，然后攒很久，然后一放假就会去那个，当时有一个就是在王府井，然后有一个很高档的 CD 店， 你看看还是很多。 买正，但那个是唯一的消遣嘛？感觉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生日礼物送了他很多张唱片， 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俩当时高中的时候文理分班嘛，我去了文科，他去了理科，然后有一天他到我们班门口。就给我送礼物，直接拿两张、三张五月天， 对，我攒了很久的零花钱， 对，然后他送了我三张五月天的 CD， 我当时我都是快哭着回了教室，真的很感动。然后初中那会儿又很喜欢梁静茹，然后反正我们两个经常会交换礼物。 那个时候去那个 KTV 唱歌的时候都是刷歌单的， 啊、对对对， 就是把梁静茹的所有歌。都给点了， 哇、 从头到尾都点一遍， 对，刷歌 唱友。 那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体验吗？或者是 感受？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可能更多的就是 眼神交流， 对，一个眼神就懂。 一谈到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下次。 吃吃喝喝 哦，吃吃喝喝， 会聊天，会聊， 会聊天，对对对对对，哇、哦！我觉得这个能暴露出很多，而且作为女生就很懂，就是因为在初中的时候我也是那样子，没有一帮朋友，然后一起每天在唱歌，然后在班里面也唱，然后操场也唱，然后回家也一起去攒钱去买 CD 买磁带，然后就哇！ 而且那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嘛。 哦，对对对，晚上写着作业听广播听歌，有没有？ 对，那个时候大家就很喜欢听98.2了，对吧？ 是的，是的，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大佐老师了， 穿越了，吓不吓人的啊？啊，恭喜你们四个成为一个年代的人啊，特别好，特别好。 我有一种硬拽的感觉。 我发现了， 完了。 那世宁对于我们这 C 位经纪人当时的感受以及现在的感受呢？我今天就必须要把这坑挖进去。我怎么这么坏呢？ 那个时候的他，现在的他， 我觉得我们了解的可能更多了一些。当时可能就是正是学术上的，当时初中嘛、啊、高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干，就是学习唱歌。现在 好乖哦，那个时候不再加一点八卦之类的。 八卦在底下说。 好的， 然后 八卦一会儿节目里边还能再接着说。 好嘞， 嗯，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就是真的是比较懂了，就很熟很熟那种关系了。 比较懂了，就是真的是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什么意思吗？ 对对， 喜欢吃什么呀，喜欢听什么呀，喜欢做什么呀， 就比如说到一个餐厅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点那个菜。 对、嗯、 他想吃什么、嗯，然后他一般会喜欢吃一些很新鲜的东西，就是别的， 很新鲜的东西， 就是生的吗？ 是那种， 就是不吃隔夜菜，你懂吗？要是那种很新鲜的。哎，那既然话说到这儿啊，这个咱们不妨先玩一个小游戏啊，就是先让我们的肖瑞小姐姐短暂的休息一下啊，一会儿还有两首歌等着她，这个缓解一下心里边紧张的压力啊。这咱就玩一个特别简单的，这也是很多综艺节目里边很常见的一个节目 哦， 就是来测试一下两个小姐姐的默契程度。 明白。 对，既然刚刚这个世宁说了两个人眼神就能互相交流 哦， 对，都不用看对方的钱包就能知道，对吧？ 所以要不我去中间隔一下、 拿板挡着是吧？ 话不能说的太多。 嗯， 对，那就简单的几个问题吧，这个现说现想的啊、嗯、然后先问世宁，然后轩来回答，然后之后再问轩，世宁再来回答， OK 吗？ 嗯 OK。 嗯， OK， 那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轩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哇，这个太难了、因为他什么都爱吃，天啊，他就没有不爱吃的东西，在我看来， 就 真的是 不爱吃隔夜菜， 除了隔夜菜， 除了隔夜菜， 爱吃新鲜的， 爱吃新鲜的， 说一个吧。 他尤其会爱吃就是那种千层蛋糕啊或甜品，他可以不为就是。不吃主食或者不吃菜、就只吃甜品，他都可以当饱那种。 这点我可以证明。 嗯， 他真的是特别喜欢 嗜甜，嗜甜， 嗜甜如命， 所以这么胖、 没有，我特别想问他是怎么保持身材。 对，我刚刚也在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啊、 哦， 就引出更多的汗水吧，朋友们。 OK 啊，那这个问题问轩啊，这个世宁最喜欢的一位歌手是谁？完了，卡住了！ 完了！天哪，因为 那、好，咱们换下一个问题。 我可以说的，其实他是喜欢梁静茹的，对吧？ 对啊， 沉 默， 沉默，突然沉默。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沉默，就是很喜欢梁静茹啊。 就是因为是这样太多了，因为我们两个在一起点，就是王菲的也点，梁静茹也点，很多人的都点，因为你想歌手最喜欢很难呢。 嗯， 你可以说最喜欢一个类型，但是说一个歌手其实很难。 终于看出我们节目了，就是挖坑， 挖坑，挖坑，完了， 完了，之后这个 答的不对， 微信要删除了，要互相拉黑了。 很多组合来我们节目之后下去都要去聊一聊的那种。 对，拉下来，来大佐你过来，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节目。 他们基本上不跟我们聊，他们内部可能要聊一聊。 来，一会儿下了节目，你在台门口别走啊！我告诉你。 开玩笑，开玩笑。 主要是刚才的迟疑，其实是因为在挑选。 明白， 对，因为 往往可能真的是一个类型会多一点，就是比如说，你看刚刚说到王菲、梁静茹， 情歌， 对，都会比较温柔这样的那种女人的那种感觉 啊。OK， 那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这个问题问世宁，圈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比较大条，但是又会非常关心你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他会很 都体现在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你说什么，就是比如说啊，我想干这个，他说啊，那我 OK 啊，我们都可以去干这个事情。然后，但是就比如说你有一些不开心啦、不高兴的那种事情，他就说，哎，你怎么了？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他会很敏锐的注意到你的情绪。哎呀，这是完美的朋友，对不对？ 简直完美啊！ 天哪！还是有点小小羡慕一下的，对，还是有点小羡慕一下的，对啊，对啊。 对啊， 没有被我们的坑所， 没被坑所挖进去， 没跳进去，对， 感觉有一丝遗憾呢。 对，就这意思， 难道在我身上弥补吗？ 不行，经纪人的位置很重要的，这个之后还会要聊很多的艺人的嘛，这个 十八未来的合作。 完了，你们俩确认一下眼神， 瑟瑟发抖，我告诉你， 接下来应该就是商业互吹的阶段，各位准备好了吗？ OK 啊，这个刚刚我们聊了也挺多的啊，主要就是为了活跃大家的气氛啊，缓解刚刚这种紧张的演唱的情绪。那么接下来啊，距离我们半点的广告呢还有六分钟的时间，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另外一位嘉宾肖瑞啊。这个肖瑞呢也是为我们准备了好多的歌曲啊。这个肖瑞接下来准备为我们带出什么样的歌曲？ 霸气，就喜欢这样的。 学猫叫好了。啊，但这首歌我没有准备啊。慢慢喜欢你可以吗？ 可以。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肖瑞，慢慢喜欢你，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不往外的傍晚。 慢慢喜欢你，来自于我们的肖瑞。 而且很温暖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写的爱情， 对， 有的时候 我觉得在他们仨中间应该更多写的是这种 友 谊， 对， 友情， 对，就是慢慢的从小一起陪伴着长大，然后之后还慢慢的可能就是进入了更加成熟阶段之后，反而互相去陪伴的过程， 对，然后 很让人羡慕的， 对，真的很让人羡慕 的 这种， 是的是的， 就是。关系怎么说 ？relationship 对吗？ 对， 我全说对了。哎呀，我的天哪！ 那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我一吼了一嗓子，立刻就答应过来了。 嗯， 真的是 真爱，真爱，真爱， 这真的是真爱，这就是一个眼神就能懂的那种感情。哎， 嗯， 对，刚给各位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慢慢喜欢你，然后刚还给各位带来了雨爱。那接下来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啊，还有更多的坑等待着我们的嘉宾啊、如果各位想看一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我们的微信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观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OK， 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在我们下半时段开始之前啊，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对， 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收听方式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更加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视频互动的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其中点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按钮，点击赶快进来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吓死我的天。 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当中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哎，没错啊，这个如果您现在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双频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啊，接下来再让我们重新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啊，这个三位人美歌甜的小姐姐，从左到右依次是我们的肖瑞。 嗨，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还要再打一遍。 对，还要再打一遍啊。然后中间呢，我们的 C 位经纪人杨轩。 Hello， 大家好。 对，然后最右边呢是我们的孙世宁，世宁欢迎。 Hello， 对，刚刚上半段啊，这个两位呢，也都带来了自己的歌曲啊，这个精彩的演绎。 嗯。 对，来跟各位分享分享我们的网友留言啊。 好。 太死个儿了。 太 skr 了， 我的翻译 好听 skr 人了 啊，好听 skr 人了， 人了， 对，太 skr 了啊， 对，然后这个刚刚说应该是在慢慢喜欢你那首歌的时候啊，说往往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就是这样，来的猛烈的，来的猛烈的，来的快的，往往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慢慢的才是真爱。 哇，友情也是一样哦。 对，这应该说的就是他们三个那种，不是那种像来的特别快的那种， 嗯， 一下子就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业务往来啊，然后就吃顿饭呐、 啊， 就、 哦、 对， 那种就完全是太商业了。 对，但是饭还是要吃的嘛。 啊、对，饭可以吃啊，欢迎各位找我们吃饭。 饭友， 神了，欢迎各位找我们吃饭。OK， 那接下来啊，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谢谢，收一收。你是继上次这个被送洗面奶之后， 对，又一次强行拉， 又一次强行拉听众，你这可以 的。对对对，上一次有洗面奶事件啊，这次是吃饭事件。好嘞， 对啊，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什么来着？爱久见人心。 嗯 嗯。 哦，我觉得他们选的歌都很棒，为什么呢？都可以见证他们之间的友情哈。爱久见人心。 爱久见人心，来自于我们的孙世宁。 嗯。 OK 啊，这来自于我们的肖蕊啊、哦，刚刚又换了一个嘉宾演唱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一起来听吧。 嗯。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用尽了全力。 当这首歌曲啊《爱久见人心》来自于我们的肖瑞以及杨轩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必须要给各位分享一条消息啊，也说从嘉宾唱歌的时候的眼神就能看出心中有一个深爱的人和我一样。 哦， 眼神。 哦，哎，你看到他们什么眼神？ 哎，真的，我刚刚确实有发现啊，就是先说这个刚刚没唱歌的那个人是宁，对，是宁在刚刚肖瑞跟杨轩两个人在唱歌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在跟唱，然后有的时候突然就那种对对对，甜蜜的微笑就浮现在了脸上。 哎呀， 有点像老母亲看自己孩子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前半段特别的美，然后后半老母亲看到孩子又是什么鬼。 我是雌雄雌雄。 可能真的是看到了，想到了男朋友，或者想到了什么。 一定是想到了男朋友。 没有啊，看你们两个唱歌很开心 啊。没有啊。 对对对，我刚刚也有观察到，因为我看就是在唱歌的时候，我们的四位经纪人一直在帮着我们的歌手在就是华词， 对， 就特别的小心，而且特别的就是很用心，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这才是一线大牌经纪人嘛， 细致入微的这些表现，然后都可以表现出他们这种爱久日久见， 对对对对对， 爱 久见 人 心， 对， 这个。歌曲名字叫做爱久见人心，在生活当中之间也是爱久见人心也好，日久见人心也好，反正时间长了才能看到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或者心里边也好，外边上的也好嘛，对吧？谁知道我卸了妆什么样呢？不化妆的， 我们天天都已经素颜了，大家看到就是赤裸裸的样子。 对啊，你怎么了？没事吧你？ 哎，你意会懂吧？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好啊，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肖瑞以及杨轩的《爱久见人心》。 嗯 啊，这个刚刚这个我们的经纪人啊也说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前同事的关系。 嗯， 对，那 闺蜜 前同事现闺蜜。哎， 哇 啊，这样啊，前同事现闺蜜，对，没错， 没错的。 那之前两位是在什么公司？ 之前我们是在一个好，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从事艺人经纪工作。 哇！ 然后刚刚说到了三个字，很大牌。 很大牌、 啊。嗯， 没有，在美国还可以。对，在美国还就是很大牌的一线经纪公司。 哇！美国好莱坞吗？ 好莱坞。 哇！ 是做影视方面的还是做音乐方面？ 它是包括，哎呦天哪，感觉像在旋转，包括影视、音乐、体育。 没有，我们没有提到名字，就是聊聊工作嘛。 影视、音乐、体育全模块都有。 对，那我们之前主要是做影视， 电影。 嗯。 哦，就是关于电影艺人方面的统筹。哎，那是不是能见到好多的好莱坞一线大牌的明星啊？哎， 对，就是 肖老师突然的一盆冷水。 对，就是有限，很有限。因为其实，就很多一线的大牌来到这边之后，他们是有自己团队，在我们只是可能间接的会辅助，所以其实真正接触到一线的话，更多的是他们贴身的 manager。 嗯， 这样我们其实是一个 agency。 可 能是幕后工作比较多，所以其实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在台前，那更多看到的其实都是他们贴身团队的人，我们都是在后面 操纵 的人。明 白，其实国内一样，就是更大牌的一线或者再高一点的那种就是艺人，其实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自己团队， 自己的团队， 所以他们可能是中间去接洽的这些人员， 中间商赚的差价。 不要打广告。 没有，什么都没说啊。哎，那肖老师可以给我们分享一段之前的工作经历吗？就是印象最深刻的工作经历，因为我觉得我对这种海外的工作经历，尤其是对这种海外影视方面的工作经历特别的好奇。 而且确实是很让人羡慕的，就不管能不能见到一线明星，都是非常值得羡慕的。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像还真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但是就是觉得怎么 可以离我们的麦克稍稍近一点点。 嗯，怎么说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比如说你像包括我跟杨轩之前在这个公司的话，然后包括从事的这种，有可能很多人觉得，比如说是哎娱乐圈的这种工作， 还是美国的娱乐圈。 对，然后就是可能听起来大家都会觉得一听觉得很光鲜亮丽，包括刚才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哎会不会见到很多明星啊这种。 嗯， 但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然后就是 默默无语两眼泪。 对 对，哎对，然后就我们俩那时候是经常老一起加班的战友， 天天加班。 对，然后就是，怎么说，整个工作可能不如外人看起来那么的光鲜吧，但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能学到很多，比如说这个人际沟通啊，还有很多这些东西，就是对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个别的角度去观察它，去了解它，就还是挺有意义的。 大家看到那些头条新闻里面，可能幕后 对 某一些就是我们之前处理过、啊、 黑手 操纵， 就是你们搞的搞出来的。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其实在那边工作，更多的 agency 嘛，其实就是联络沟通，就是看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类似这种。然后其实是很琐碎的，其实很琐碎，因为一个你想一个大的项目里面，它毕竟包括很多细枝末节，那其实那些细枝末节是都需要我们来去沟通然后去处理，所以其实很辛苦， 会有很多想不到的这种麻烦，但是有时候可能也会给你一些惊喜吧。 对， 对，有一些成就感。 他原来是在艺人部嘛，然后就是带艺人，然后就会艺人有什么样的需求可能会五花八门的比较多，那其实作为经纪公司是都要满足的，同时艺人这边是一方面，然后比如制片那边也是一方面，所以两边都要做好这种沟通工作。 还是很辛苦的哈，就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多的光鲜亮丽啊什么的。 对，就可能我们了解到的只是国内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经纪公司呀，或者是刚刚轩说的这种中介机构呀，对，这样的工作的运行的模式，真的很少了解到，比如说好莱坞那边的经纪公司的运行模式。我其实还特别想问肖老师，既然刚刚说到有这种在就是艺人统筹方面的一些小的困难呀，或者是说那种比较琐碎的事情，你现在还有印象的一件令你特别琐碎的，说或者说我心特别烦的一件事是什么？ 哦， 没事，我们可以不提及姓名，就算提及姓名，这个 我们手动给你逼掉。 对对对，那不提及姓名，就咱们就说事儿就行了。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可能就是做这种比较多这种国外的这种影视项目，然后可能包括 小心啊，别提名啊，对对，别一会儿说漏嘴了。 对，然后那个像包括这种有的艺人之前可能如果他们要出去拍戏的话，然后可能就要涉及到一个给他们办签证的问题，因为你要是出去工作出去拍戏，他肯定是要办这个工作签证，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会相对比较麻烦，因为我记得当时是有一次有一个艺人他要去拍一个美国的戏，但他当时之前还有一个别的项目在做，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作签证就比较难弄，然后当时我记得是他给他约了后面有一天要去面签，然后那天就是我一直帮他跟美国那边的律师，就是帮他做签证的这个律师一直沟通到凌晨的大概两三点吧，然后因为有时差嘛，然后一直到他第二天早上7点多去面签，然后我到早上5点多的时候就是那边的律师联系我说他这个签证还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当时弄得我很紧张，就是因为只有2个小时，然后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就很难处理，反正就是那一天晚上就是整个弦绷得很紧，然后就生怕有什么问题，第二天早上就一切还好，比较顺利，但是就是这种签证啊包括这些可能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事情就让人比较印象深刻。 对，还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但是要把这些所有琐碎的事情加一块都弄好，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 就是会感觉每天都有80件事儿等着你。 何止80件呢？我觉得。 确实不容易哈。 对，因为我之前跟国内的就有的经纪人，我就是跟他聊过天，然后也做过采访，我说你们每天都做什么呀？然后他说从艺人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一直到晚上睡觉闭上眼睛截止，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儿。 哦。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哪怕到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大家能想到的特别细微的东西，都是需要经纪人去考虑去做的，非常非常艰难的，不能说艰难吧，非常 琐碎 而且麻烦的一个工作吧。 可能就是国内的经纪人不仅是艺人的工作方面了，可能生活方面也会稍微的顾及一些。还是蛮辛苦的。 对，这个能把这么辛苦的工作这个坚持做下来，这歌还能唱得这么好听，不容易。 哎，我突然想到，刚刚有这个网友说叫你肖老师，然后我就跟着叫了肖老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呀？ 我吓一跳，我还说你为什么会叫我肖老师呢？就特别吓人，我也不知道。 可以叫他左老师， 左老师。 别别别，大家都是老师，大家都是。 因为我现在那个工作单位，然后就是。是这种新闻单位嘛，然后就是大家会互相，然后就是同事之间，就是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年轻同事，大家会，因为我们一般是叫那种比较稍微资历老一点的，我们会管人家尊称老师，但是就年轻人之间会互相岔，就是 开玩笑， 是岳老师、轩老师，对，就这样，所以就是 明白。 那个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网友留言啊，这个说嘉宾之间细微的动作配合真的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是塑料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定了一个调调，然后大家真的跟着我们去见证了。 对啊，你看厉害吧，这个节目神奇魅力所在。 是的是 的, 是的， 我估计回去之后一会儿下节目之后，这个杨轩你把我微信拉黑了，你等着吧。好嘞啊，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今天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啊，分享给各位的现场版的音乐啊，来自于我们的孙佳宁，叫做《旅行的意义》。 好好听的一首歌。 啊，孙是您 ，sorry。 好 嘞，准备好了吗？ 很好听的一首歌哦，《旅行的意义》来自孙是您，一起来听。 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 现在最后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我们的孙世宁，《旅行的意义》。 一样很好听的歌曲，人生就像一场旅行， 对， 可能有很多人上车，很多人下车，但是从小到大一直陪你一起在旅行的人真的很少。 对，就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三位。 是的，人生当中的旅行互相陪伴嘛。 对我们那朋友说啊，这老母亲的角色又来了。这次又换了谁呢？对，然后还说啊，想知道另一半合不合适，朋友合不合拍，就一起去旅行吧。哎，对，真的是啊，能在旅行当中，就是真的会在旅途当中去检验一段友谊的这种好与坏，或者说适合与不适合。 是的，是的。 对，那种一下子每个人的个性就都出来了。 突然发现旅行和突然发现爱情和友情真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嗯。 然后大家也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说了一些关于爱情的感悟，但你看友情也是这样子。 对。 所以有的时候发现哦，好相似啊。 嗯。对，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祝这个突然好像在婚礼现场一样， 百年好合。 对，也祝我们的三位朋友啊，这个友谊长存。嗯， 谢谢。 好，干。 谢谢。 好了，你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5了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到场的三位小姐姐的精彩演绎以及故事分享。 棒棒的。 OK， 非常感谢各位。那么稍后给各位带来的是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见，拜拜。都是空，才发现。